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农历6月26，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 今天播出把握发展主动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各地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激发磅礴奋进力量。系列报道中流奋级稳中求进，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激活发展新动能。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通知， 从今年起每年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10000名师范生。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再添3金4银，女子800米名列第5，创造历史。各地各部门加大疫情防控力度，民航局铁路部门推出免费退票措施。 美国新冠肺炎住院人数创今年2月以来最高。世卫组织秘书处高官表示， 世卫组织多数成员国认为应停止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把握发展主动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7月下旬，海南自由贸易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正式发布， 作为我国在跨境服务贸易领域的首张负面清单，它的开放程度超过了入市承诺，也高于目前已经生效的主要自贸协定相应领域的开放水平。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表示，出台这一负面清单对于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发挥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海南的做法呢，会为下一步的更大范围的开放呢探索路径及累积经验，也为我们国家参与或者影响国际经贸规则呢打下坚实的基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事关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2021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努力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开好局、起好步。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7%， 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创新动能持续增强，质量效益总体提升。 其中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快速增长，对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要着眼于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大数据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近年来贵州以大数据加推动万企融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胡建华表示，下一步贵州将持续推动大数据赋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强新机的要求，在“十四五”期间力争实现数字经济万亿倍增，推进数字技术 跟各行业的深度融合，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结合青海优势和资源，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体现本地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立足自身资源，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拥有我国最大的天然有机牧场，也是全国草地畜牧业的示范点。祁连县有机畜牧业办公室工作人员秦玉峰， 通过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建设、草原生态奖补和有机畜牧业建设，促进了我们祁连县特色产品的生产和发展，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民增收双赢。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恢复仍然不稳固不均衡，新挑战、新起点、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1至2025年》，就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全民健身更高水平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身和健康需求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各运动项目参与人数持续提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8.5%， 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三级公共健身设施和社区15分钟健身圈实现全覆盖。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16名，带动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计划提出了包括加大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提升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水平等8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牢记初心使命，争取更大光荣。连日来，各地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核心内容，积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请听报道。 这几天，在安徽芜湖城南过江隧道施工现场，100多名工人们正在对皖江奋斗号盾构机主机加紧组装。这一隧道是目前长江上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之一，党员干群组成突击队带头奋战。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芜湖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李东升： 我们将继续努力把芜湖城南过江隧道打造成安徽省精品工程，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山东省东营市60辆便民服务直通车近日驶上街头，蔬菜水果全部从原产地采购。东营区祥和小区居民李芳： 自打有了这个小车呢，头天线上订货，第二天正好在门口，下班就顺路烧着了，哎，特别方便。 东营市的便民服务直通车，东营区社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杨帆：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居民的需求，将更多的直通车开进那些居民购物买菜不方便的小区，真正的做到便民、利民、惠民。 在江西南昌红谷滩区行政审批中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专窗，叫做办不成事专窗。成立以来，已解决企业在行政审批过程中遇到的疑难杂症问题13件，也督促改进了政府的审批服务和效能。江西南昌红谷滩区行政审批局局长汪海燕： 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疑难杂症的问题进行再研判、再研究，如果能够现场它完善，我们现场让它办成，确实办不成的，我们研究一套方案，就我们自己会去跟内部的这些部门来协商，从实际的这些例子中来寻求我们工作中还存在哪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新时代优秀县委书记风采。 辽宁省临海市委书记陈林松将听党指挥作为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传家宝，发挥临海拥有空港和海港的优势，推动临海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总台驻辽宁记者郭威报道。 这是咱这新建这个民宿， 你咋能让他在这住？这个是你们 在曾是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的临海市翠岩镇牤牛屯村，陈林松正在为当地的红色民宿出谋划策。陈林松 把城市的基础设施呢向农村来延伸，游客到这里来呢，感受到的呢是红色文化、田园风貌，享受的呢是那种城市的生活配套。 产业兴，人民富。陈林松抢抓东北陆海新通道建设机遇，在临海打造石油仓储教育基地。五月以来，总投资近100亿元的中国北方能源基地落地临海开工建设。 上完之后呢，预计啊，石油仓储能力啊能达到1000万吨，我们将会成为环渤海北部地区第二大石油仓储城市。 人才发展是关键，陈林松实施红色星火计划，以三级导师传帮带的形式，在12项重点工作、100个重点岗位历练培养年轻干部。临海市翠岩镇党委组织干事马小小 补齐了我们身上一些短板，更激励了我们想干事创业的激情。 向海发展，以港兴市，陈林松一直在谋划着发展的未来蓝图， 不断释放临海港口城市、石油城市、卫星城市、旅游城市的优势，把党中央的决策在临海项目化、具体化、行动化。听党指挥就是今天临海高质量发展的传家宝。 中流奋楫，稳中求进。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21.5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增长均为2倍。与2019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增长94.4%和92.3%。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中国之声系列报道《中流奋楫，稳中求进》，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激活发展新动能。采制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 在山东济南经十西路的济西新能源汽车市场，记者走进其中一家 4S 店，看到400-500平方米的展厅里只有一辆展车，店里也看不到顾客。销售顾问郭庆成说，这种表面的冷清反映的却是新能源车市场的火爆。 现在这个车都卖空了，今年的话我们3月份的订单到现在还没有交完，不敢问你什么时候交车，我们比客户还急。好多市民来了直接就交上定金就等车就可以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120万辆，预计今年全年新能源车销量将达到24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施建华表示， 我们的产品的质量、电池的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等等都有所提升，我们的充电设施等等充电的方便性的建设内的不断的加强，使得我们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呢也是更有信心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也给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指引。 现在呢，从节能环保包括碳达峰、碳中和的这个角度呢，国家像对各行业都在促进嘛，都在引导。汽车呢，现在做的最主要的就是向新能源汽车来转化。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还显示，今年6月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强劲。在江西南昌经开区一家客车公司的生产车间里，7台氢燃料客车即将发往韩国釜山完成订单交付。该公司销售总监李涵说，预计今年仅出口金额就将超过3亿元。 新能源车能源方面它更加的清洁，另外的话加氢这一块比我们充电时间会省到更多，更有利于我们的一个运营商来更好的管控它的车辆的调度。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我国着力培育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新能源车对产品质量和制造工艺等各方面有更复杂更高的要求，将推动我们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进行发展。与此同时，汽车新能源化带来的环保改善、能源节约也能够更好地促进消费，拉动国内市场的大循环。 浙江首个核能供暖节能工程示范项目近日落地，为我国南方供暖提供安全零碳的解决方案。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秦山核电和浙江海盐县政府合作的重要民生保障项目核能供暖节能工程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海盐开工，这是中核集团首个核能供暖节能工程示范项目。中核集团秦山核电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邹正宇表示， 我们这个项目是利用秦山核电几台机组冬季反应堆功率还有1%到2%的余量，利用这部分余量给海盐县的居民和供电设施提供安全零碳的核能供暖。 秦山核电基地是我国核电机组数量最多、堆型最丰富的核电基地。根据规划，项目共分为三个阶段，整体项目目标是到2025年核能供暖面积达到400万平方米。 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通知提出，从2021年起，每年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国家优师专项示范生需与培养学校和生源所在省份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乡村振兴工作部门签订协议，承诺毕业后到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履约任教不少于6年。优师计划示范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 东京奥运会开幕后第11天，中国代表团再添3金4银。总台央广记者钱程报道。 漂亮，谢思义完成了最后一跳。 在跳水男子单人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思义以总成绩558.75分获得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宗源摘得银牌。此前，谢思义和王宗源已经联手拿下了东京奥运会跳水男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谢思义， 大家的冲击还是很大的，没有说那么随便的，你就可以走到奥运的舞台上，然后登到最高领奖台。 体操赛场，两位00后小将管晨晨和唐希静在女子平衡木项目中同样为中国队包揽冠亚军。管晨晨， 到了决赛之后会比资格赛要更紧张一点，做动作第一个上法成了之后，对我的心里的自信会大一些。 在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中国选手邹静元以16.233的高分拿下冠军，另一名中国选手尤浩获得第4。其他赛事，中国组合刘浩和郑鹏飞在皮划艇男子双人划艇1000米比赛中夺得银牌，中国皮划艇队时隔13年再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领奖台。在昨晚进行的女子链球决赛中，王征凭借第6投的77.03米获得银牌，王春雨在女子800米决赛中以1分57秒00的成绩排名第5，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这也是中国选手首次出现在奥运会女子800米决赛的赛场上。 今天东京奥运会进入到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将产生17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田径、篮球、乒乓球、摔跤等多个项目的比赛。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8月2号0至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61例，江苏45例，湖南6例，湖北3例，河南2例，云南2例，北京1例，上海1例，福建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23例。截至8月2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8683000剂次。 本台消息，各地严格落实防控措施，精准扩大排查范围。江苏省昨天通报，在江苏此轮新冠肺炎疫情中，南京感染人员主要为机场相关人员，扬州主要为麻将馆暴露人员，淮安主要为旅行团成员。江苏全面暂停所有进出南京、扬州的国内航班及出租汽车网约车业务。从昨天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开始组织开展全面消杀工作。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尚建荣表示。 全省45,371家棋牌室、麻将馆已全部暂停营业，已审批的拟于8月份举办的19场大型活动已全部取消或者延期。 昨天下午，河南省郑州市27区开展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预计2天内完成。郑州也调整市内封控区范围以及部分区域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后，封控区范围约为28平方公里。湖北武汉昨天迅速启动全市全员核酸检测。从昨天起，在湖南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张家界。北京市全面升级进京管控等级，铁路、民航和公路检查站严格查验。铁路部门对郑州、南京等23个地区车站出发旅客采取了限制进京的防控措施。 总台央广记者郭淼、王义群报道。民航局昨天表示，针对新冠病毒境外输入风险，将执行严格的航班熔断政策。民航局日前重申防控技术指南中国际国内航班服务保障人员不得混流的规定，并再次升级国内航班和机场运行防控措施，要求国内航班保障人员按照每周2次的频次开展核酸检测，入境口岸直接从事国际旅客进口货物和航空器相关服务的一线工作人员每隔1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此外，民航局昨天下发通知，明确旅客在今天0点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今天至31号的国内机票，自今天0点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铁路部门也宣布，办理今天0点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不收取退票手续费。 南海热带低压继续向闽粤沿海靠近，福建、广东全力做好防御工作。总台记者陈庚、杨震报道。 中央气象台昨晚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南海热带低压的中心昨天下午5点位于闽粤交界西南方向约425公里的南海北部近海海面上。预计该低压中心有可能发展为台风，并将于5号傍晚到夜间在广东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也有可能穿过台湾海峡，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动。厦门市气象局副局长李唐华介绍说， 到6号这段时间会对整个福建的中南部沿海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假如是在汕头附近沿海登陆，再穿过我们的省，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情况。 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上午发布台风4级预警，提醒在热带低压影响海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沿海养殖设施需提前加固。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于昨晚6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相关部门已要求全省海上作业渔船全都回港避风，近岸鱼排养殖人员全都上岸避险，海上风电施工等作业平台人员全都撤离，对受影响的跨海航线要及时采取封航措施。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商务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3,774.4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6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392亿元，同比增长22.5%，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水利部昨天会商分析研判，受近日降雨影响，松辽流域局部江段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要求继续科学调度水库拦蓄上游来水，为松花江干流洪水错峰。 西部联合2021演习将于8月9号到13号在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展开，目前中俄10,000多名参演官兵正在展开适应性训练。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俄罗斯媒体日前梳理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间线，指出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关闭并不是一个巧合。类似的质疑声音也出现在美国媒体上，大量网民要求美国开放德特里克堡，让世卫组织进行调查。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初就已在美国出现。再往前追溯，自2019年7月，美国威斯康辛州等多州爆发电子烟肺炎，由于患者肺部出现白化现象，也被称为白肺病。截至2020年2月，全美报告了2807例电子烟导致的肺损伤住院或死亡病例，其中一些病例症状与 X 光影像报告与新冠肺炎症状几乎没有差别，且致病原因未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医疗记者桑杰·古普塔指出，美国2007年开始售卖电子烟，但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神秘肺病案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同一时间，2019年7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突然关闭。当月，靠近实验室的两家养老院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美国疾控中心对外宣称，突然关闭实验室的原因是没有完善的系统来净化废水，并以国家安全原因为由，拒绝公布有关其决定的信息。2020年3月，网友在白宫网站上请愿，要求美国政府公布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真正原因，澄清该实验室是否是新冠病毒的研究单位，以及是否存在病毒泄露等问题。然而，美国选择了默不作声。菲律宾知名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表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2019年8月因安全问题被关闭，随后美国出现的神秘电子烟肺炎，这些足以让世卫组织对其发起调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日前表示，世卫组织大多数成员国已达成广泛一致，认为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应该停止将这一进程政治化，只有这样溯源工作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基础。他对中国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表现予以积极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9877,8175例，死亡病例423,5559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520,5221例，死亡614,196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98461例，新增死亡病例581例。目前全美有近56000名因确诊新冠肺炎而住院的患者，为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数值。 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一名警察当天在五角大楼附近的枪击事件中死亡，五角大楼一度封锁，目前已重新开放。 北约3号就以色列邮轮遇袭事件发表公告，再次向伊朗施压。7月29号，一艘以色列邮轮在阿曼湾遭到袭击，随后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方面指控伊朗执行了此次袭击，而伊朗外交部则第一时间予以反驳，称指控没有实质证据且自相矛盾，并有虚假宣传和挑衅意味。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3号批准莱西出任伊朗新一任总统，莱西将于5号在议会正式宣誓就职。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3号表示，俄罗斯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核动力巡洋舰改装工作已接近尾声，将安装最先进的防空导弹和反潜系统。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卫东、刘梦雅，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做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你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